好，继续我哋《恶他商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梅日。 方文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咧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系啦，好啦，进入我哋下半部啦。 咁啊，主要系日本唔相关部分，即系鬼佬嘢同大陆嘢啦，大家明噶啦。咁、啊，首先就第一单诶，几得意啊，有只真人追女 game 俾 Steam 拒绝上架，就话唔允许真人色情。点解佢要强调真人呢？我强调佢都要强调咧，就因为其实 Steam 上面系有大量 Hello game 啦，即系美少女色情游戏，所以佢要强调系真人。但系其实呢只 game 就唔系18禁游戏嚟嘅，虽然系真人，用真人 cap 图啊嗰类嘢。 有啲类似日本有一段时间好流行电子小说嗰类嘢咯。 DMM 上面系有几只噶，用真人影相嘅 LO game， 嗰啲悭水悭力啊！你一般嘅 LO game 啊，你要揾画师揾成，你要设计，你要 motion cap， 你最少要搞到啲 live 啦。呢个年代，佢哋唔使搞咁多嘢，揾嚟似样啲嘅女，影几张硬照咁就当 LO game 咁样卖，都几悭水悭力嘅。佢系类似咁嘅嘢，但系佢就唔系为色情嘅，佢有性感嘅场面，真系追女 game 嚟嘅。Steam 俾出嘅理由咧就系话真人色情，但系我认为咧佢可能同呢个追女技巧，即使呢个 PUA 搭讪艺术有关嘅。因为发展至今咧 ，PUA 而家已经变成呢个控制女性、控制人嘅技巧嘅代名词，就唔使纯粹系追女仔咁简单嘅啦。详细你可以 Google 下，偶不然都会听到一啲类似嘅社会新闻事件嘅。咁呢只 game 系咪呢一种咧？我就唔系好肯定，因为冇玩过。但可能 Steam 唔想联想到呢啲咁嘅类似嘅嘢，影响到个游戏平台嘅风评，所以佢唔想同呢啲嘢牵涉在内。咁但系呢样嘢你就好难用规矩啊、条文嗰啲嘢拒绝噶嘛。但系真人色情咁啊，的确系 Steam 系向来唔允许噶嘛。咁佢用呢个嚟做理由， 有少少万能 key 咯， 攞嚟做藉口咯，唔系万能 key 嘅藉口啊。呢个系因为佢真正嘅理由实在太难叫啦。 好难再解释俾你听啊，大佬咁样麻烦嘅嘢。 系啊，日本就会同你讲咩不符合社会良善风俗，因为日本最中意讲呢句嘢噶嘛。但系鬼佬唔兴呢套噶嘛。 系啊， 咁仲有一单，今次就不完全系 Steam 相关，咁就呢个 Ubi， 呢个 Ubi 薯仔 server 大家都明噶啦吓。咁就你可以喺 Steam 度买 game， 然后 connect 翻 Ubi 嘅 server， 因为 Ubi 知道佢自己个薯仔 server 佢个 PayU， 唔系佢叫 UPay， 但系实际上佢系 pay 紧 U 嘅。佢个 PayU 咧就真系冇人用噶嘛，咁佢就用个 Ubi Shop Connect。你可以喺 Steam 上面买嘢，然后就拎翻过去，咁就方便你用 Steam 去买 Ubi 嘅 game， 系攞嚟咁样用嘅。但系咧，如果你喺上面咁样买嘅话咧，你就会变成正版受害者了。点解呢？因为佢个薯仔 server 又出事， 又濑嘢。 问题就系咧，你正版系会定期几分钟左右啦，就会连接 server 去确认你嗰个系正版，即系呢个。 我系唔明点解要咁做嘅。 怕你玩老翻咯，都系 黐线！你开 game call 一次咪够咯，你使唔使几分钟 call 一次啊？ 咪就系怕你 crack kill 咗佢个一开始个 connect 咯，佢做到咁尽，呢个好戆居啊！不过就算捻数啦，即系你又要时时刻刻捻住你个 server， 但系你又唔知道你个 server 几咁薯仔喎。 系啊， 咁而家结果就系咧，因为个认证 server 出咗问题，咁啊成个 game 会崩溃。我唔肯定到底係因為佢連到個 server 當你係老翻，然後就斷咗你，定係嘅話成個 game 因為非預期錯誤所以崩潰。我唔肯定係邊一隻，但係總之就係開幾分鐘 game 就會斷撚咗。咁你同 Ubi 傾咧，佢就叫你揾翻 Steam。你同 Steam 傾就話：大佬真係唔關我事嘅喎。即係嗱，呢因為啱啱你聽到個原理之後，你都知道個鍋好明顯喺個 Ubi 上面個認證 server 問題啊嘛，係 Ubi 個認證 server 問題嚟噶嘛。咁 Steam 只係提供個購買平台俾你嘅啫嘛。 嗯。 咁啊，結果兩邊就係咁踢嚟踢去。不過就點講啊 ，Ubi 薯仔 server 日常其實唔係好啲罕見嘅事嚟嘅。咁啊，好啦，下一單啦。 就系 Bilibili 啦， 呢个算系本地新闻啦， 算系啦。 嗱，佢系美国新闻，系本地新闻，系大陆新闻。点解呢？ Bilibili 就通过咗港交所嘅上市聆讯，喺香港要上市嘅话，其实全世界都会噶啦。你上市之前要先审一审佢，咁咪就叫上市聆讯嘅物体，审下佢啲资格啊，你啲财报啊，之如此类嘢。咁因为 Bilibili 啊，之前都提过啦，其实喺美国上市噶嘛，咁啊，你知啦，而家啲中资好容易俾美国制裁噶嘛，咁你知呢个 B 站嘅求生能力几咁强噶啦 ？B 站点解可以取代呢个好嘢就系、是、B 站好听啲求生能力强，唔好听啲就佢够赖皮。 求生能力强都系唔好听噶啦，其实好听就系佢个适应能力好强，呢个的确事实嚟嘅。 同埋有一样嘢就系 B 站特色，只要你唔投诉佢就唔理你。所以咧，我喺 B 站可以揾到喺啲稿啊 ，YouTube 上面已经唔见咗。如果正常嚟讲，摆其他地方咧就铲咗你噶啦。但系 B 站，只要你版权都唔理我，梗唔理你噶啦，咪由你继续摆喺度咯。 但是日本的话就很多时候理不到啦，不是不理啦，不过咁啦，咁佢就喺香港就第二上市，咁佢过咗上市轮述嘅话啦，就正常应该就会上到市嘅。虽然啦，先讲啦，大家都记得买金服嗰单嘢噶啦，即系临上市嗰几日先嚟。 诶，咁有啲唔同嘅，你喺网上开银行借钱，大佬 嗰啲大陆啲麻烦嘢，呢、這个同 ACG D B 又系呢样嘢嘅 ，B D B 就细好多。 咁啊 ，Bilibili 系安全啲嘅，不过嗱，如果你想抽新股嘅话咧，我就强烈建议你唔好。 我都唔建议 Bilibili， 即系因为呢个系第二上市嚟嘅，冇 IPO 咁容易会弹升嘅。如果你谂住攞嚟赚钱就冇啦。 算啦，咁 OK 啦。 纯粹提一提嘅啫，因为对用家嚟讲系冇乜感觉嘅，老老实实，更加冇讲我唔用啦。 Bilibili 我从来都讲嘅就系呢个早年嗰种高成债状态咧，而家仲依然系存在嘅。 咁啊，讲 Bilibili 就梗系要讲到烂 B 啦吓，即系烂 B 有个唔意外嘅新闻啦。即系我哋之前毛泽选生嗰阵时啊，结果会变成女权对呢个宅男嘅决斗噶嘛？嗰阵时有埋咗条线就系讲紧啲女权就要检举 Bilibili 嘅赚钱效应，即系呢个烂 B 啦。咁、当时系未有咩消息嘅，即系佢净系发起人去检举佢嘅啫嘛，但系冇下文噶嘛。而家个下文嚟啦，咁就系话，据说就系因为咁嘅检举，咁结果咧佢就紧急下架个烂 B， 然后重新上架的时候咧 ，hot fix 咗佢就立会。咁完全几乎一样嘅情况，记唔记得之前 FGO 大陆版，即係呢个 B 站版啦，都系出现过一模一样嘅情况㗎。虽然就冇有人声称要检举佢啦，但系就系突然间下架，然后就 hot fix 比较性感少少嘅图全部唔见咗。咁啊，呢个烂 B 系仲大镬，即係如果用 FGO 嗰个标准去和谐嘅话呢，你可以熄咗隻碧蓝航线佢㗎啦。成隻烂 B 都可以收埋佢㗎啦。佢所有图都咸湿过当年 FGO 俾人和谐嗰阵。是所有 佢卖女啊嘛， 佢唔系卖女，嗰啲系本格的色情游戏，我成日都咁讲啊。 唔系，因为当初佢能够杀日本市场，佢就系因为佢有色情啊嘛。 就系个咸湿啊嘛，佢系全部嘅画到有咁咸都咁咸，佢系指示啲画师，我要有咁咸都咁咸，只要唔露点，即系喺唔露点嘅前提之下有咁淫贱，画到咁淫贱，佢真系咁样要求啲画师噶。咁你出嚟嗰啲图，你大家都明白噶啦。 我又先勾头人，呢只游戏由打同第一开始就已经系咁嘅样噶咯。你唔系而家先投诉啊嘛？ 咁啊，结果咧就系 hot fix 咗几个特别地 A 罗的，即系老老实实啦。佢即系参赛唔露点嘅咋，嗰几张就系嗰啲咸湿立绘就唔见咗一扎，又系用 hot fix 嘅形式，即系 hot fix 系讲紧唔系更新个程式嘅，因为更新唔切嘅 app 嗰啲嘢要上架要成噶嘛。hot fix 拎走咗 DLC 嗰啲嘢唔见晒。我讲嘅呢个 DLC 就唔系大家识嗰个 DLC， 系指开 game 的时候啊，其实随时会下载翻 save 某啲资料噶嘛，即系你唔系一次过全部攞晒落嚟噶嘛，嗰扎都叫 DLC 嘅喺 software 开发入边，嗰扎 DLC 入边唔见咗一站比较咸湿少少嘅图，啊明唔明啊？相当地咸湿嘅图，因为净系比较咸湿少少，佢系唔可能斩晒佢嘅，咁佢就会成只 game 冇图噶啦，纯文字讨论啦，就俾 game 灭咗。咁啊，而家嘅情况就应该会同之前 FGO 差唔多嘅情况噶啦。不过 FGO 我记得当年是三张图咋嘛。但是呢次呢就大灾难咯。即係我唔知佢点撚算啦，老老实实。佢除了一个正规立绘系正常少少之外，全撚部都系咸到出汁嘅。我唔知佢点样汁。你叫啲画师加班赶稿都好啦，你每两三个月你都唔使知汁晒佢。今次都几大镬。咁啊，即係我真系冇諗到啲。又系咪真系冇谂到咧？应该我系冇谂到女权分子个影响有咁大。不过 影响到大陆喎、啊，大佬嗰度大陆嚟嘅， 唔系因为啲女权分子影响力大，而系佢哋检举咗对方，公权力介入。啱啱都讲咗几次啦，大家都知 B 站嘅救生有几咁强噶啦。公权力一旦介入嘅话咧，咁就另一回事啦。嗱，虽然啊，先提一提，网上有流传话系官方文件话佢涉黄乜乜。嗰、那个系应该系假消息嚟嘅，冇办法证实啦。因为老实讲，中共嘅文件入面大概有 3% 到 5% 左右系公开嘅，剩翻90几%文件咧，你系睇唔到嘅。咁所以系咪官方做咗嘢咧？我觉得系官方做咗嘢嘅，因为咁紧急又系咩？好似之前 FGO 一样嘅啫。咁但系暂时系未有官方文件公开出嚟嘅，而且嗰个我话佢应该系 fake news 嗰、那个，佢宣称嘅时间点同埋用字太奇怪啦，只系作出嚟嘅。咁但系事实上应该系真系有官方势力介入嘅。如果唔系，以 B 站嗰啲啱啱我啦，得过且过，即系可以唔搞都唔搞嘅做法咧，就应该系唔会主动去做咁大面积、仲更紧急嘅和谐嚟嘅。如果纯粹就系觉得大方嘅要改，唔可以做咁咸啦，咁你可以慢慢去更新噶嘛，唔使咁样紧急下架 hot fix 更新，即系全世界都系惊死你唔知咩。咁啊，所以应该有公权力介入嘅，咁啊都几大镬下啦。好啦，咁啊，讲完呢个旧嘅电子技院，我哋讲个新嘅电子技院，元神。咁啊，元神咧就俾俄罗斯嘅黑客就 hack 咗， 泄漏咗佢部分即将要更新嘅 1.5 版嘅内容。原神就多语言去谴责鞋客，就话警告玩家就唔好泄漏嘅信息之余处理啦。咁但系结果咧就调翻转俾啲玩家笑鸠翻佢。咁呢个就我谂只能讲迷哈游就个素行不良，所以佢俾人 hit， 即系 Capcom 俾人 hit， 大部分人咧都系同情佢支持佢嘅，迷哈游俾人 hit 咧就全世界笑鸠佢。 而且最搞嘢就系、那个哈游仲话你嘅防御好差， 即系 做咩人润佢？ 喂，实润乜？咪喺度个保安垃圾，我哋出咗条专题噶嘛？嗱，我放翻喺个资讯栏，大家读翻落去睇下。即系咁嘅情况下，你又俾人 hit， 根本就系应份嘅事嚟噶啦。只不过系今次俾人串多罪啫。我 day one 就已经话咗佢个保安系垃圾嚟噶啦。嗱，即系风水都呃你10年8年，我每日幽灵几时呃过嚟嘅？即系咁咯。咁啊，你要玩啦，继续玩啦吓。不过就好啦。咁啊，再一单就神奇少少嘅腾讯动画，一套动画叫《王牌御史》。咁就俾人挖咗出嚟，就当年有攞颈圈套住小红泥嚟去放狗咁样放咁嘅画面，二次辱华。你知而家啲辱华标准几谂咁低㗎啦，即係出隻小红泥你都俾人挖辱华。 嗯。 但係呢可爱嘅地方就係其实係七年前。即係七年前嘅嘢俾人挖返出嚟，咁结果就 因为。咁其实 N 呢一年前啦，讲真就係要挖你嘅话、一年七年其实分别唔大㗎。 结果呢佢就全线下架。咁其实大家意料中事㗎啦。 中讲佢就係 who fucking care。 七年前嗰阵已经习近平上咗台㗎啦，但係就相对嚟讲大家仲 嗰时未应该嗰时好似有邀你探未呀。 有、习近平上咗台，喂奥巴马年代呀屌啦声。即係奥巴马同习近平一起行，跟住话跳跳虎龙为利红㗎嘛，个力态系咁样嚟㗎嘛，嗰时啱啱习近平上咗台㗎嘛。但嗰阵时呢仲未系好禁忌嘅。即嗰阵时仲可以，大家仲可以继续开玩笑嘅，系真系近3-4年啦，先开始有禁忌啊嘛，所以七年前嘅动画有咁嘅情况啫，一啲都唔出奇。咁而家俾人挖翻出嚟，其实有少少无辜嘅。喂，而家唔系明朝嘅剑斩清朝嘅官，系用清朝嘅法例去斩明朝嘅官。虽然对清朝嚟讲，明朝系该斩啦吓。咁啊，结果佢就俾人下架啦。咁几无辜下咁咯。咁啊，不过就是等等啦。 好啦，嗰单其实更无辜咧，学嘢光是单嘢。 某程度嚟讲系同啊死下 NBA 嗰个叫咩啊莫咩啊 Sam in Hong Kong 嗰单嘢啊。 哦类似啦，即系同 NBA 嗰、那个投资人嗰个经理。 系啦，咁佢就撑香港，直情系撑周庭，即系因为周庭喺日本几咁红㗎啦。结果就俾呢、这个嗰、那个情况仲惨过啊 NBA 嗰单啊，仲大镬过。 前后市场经理啦。 直情系所有同佢相关嘅嘢全部下架，剪撚晒佢部分。 应该讲系原谷将 蒂娜，我哋香港叫蒂娜嘅， 蒂娜佢所有嘢片全部剪晒。 好嘛，哇！你真系我乜喂吸毒都冇咁大捻镬啊！即系 最搞嘢就系咩？东影今年嘅机械战队 opening 就系揾系江时唱吹啊！虽然佢梗系唔会话以为依单嘢走去揾啦，但系东影唱咪唱咯。 即系我谂，即系就算系日本人都唔会觉得呢个系合理嘅事嚟啊！ 喂，依个安达有一个好过晒火嘅就系咩？你话佢做咗啲有损害形象嘅嘢，即系话怼草啦、残次搞嘢啦，即系成日我成日烧佢一啖啦，或者撞车不顾而去，呢啲咁嘅大镬嘢 ，OK 得，我可以理解。但系佢而家纯粹嗰啲咩，我撑台湾凤梨啊，呢啲咁嘅小嘢啫嘛，你使唔使搞咁大镬？有一个直情叫做咩，将人家蒸发啊，去到 即系系封杀令咁嘅程度，喺原谷相关嘅，直情好似从来冇呢个人存在。喂，大佬主角、啊，主角、啊，大佬， 即系我原谷去到呢个地步，我系黐线嘅咯。彻底疯，即系太疯狂啦！ 佢就喺 Twitter 上面就讲呢、这个人生入面最痛苦嘅事就系俾信任嘅人背叛。哇，几捻大镬！你谂下，你呢个讲法系好严重，即系佢又唔系真系作出某啲好确实嘅指控，但系佢呢句嘢咧，其实系仲重过你真系屌鸠佢话佢乜嘢噶？咩叫哀莫大于心死就系咁样。所以就日本就系话，喂，我唔理你香港点，唔理你周庭点都好啦。喂，我哋个帝啦，我哋的英雄，即系你知，尤其是呢啲大家心入边都会将佢个形象会连结咗嚟噶嘛。我哋英雄因为某啲原因，咩原因都好，而且佢仲要唔系一个错嘅原因。你话佢吸毒就话啫，但系佢呢次只不过系支持一个民主运动家喺日本好， 甚至我唔好用支持嚟形容啦，即系唔好去到咁高程度啦。纯粹就佢只不过喺啲政治议题上讲几句嘢，使唔使去到封杀啊？又嗰个就讲、是、啫，就系、是、原谷里面一句讲就系、是、我，佢唔系我公司嘅人。讲完 你又唔用佢件事，你将之前嘅剪咗去嗰下戏完全， 即系直情系呢个纳粹最高层级嘅，其实唔系死刑，而系历史消失令。我唔记得嗰个准确个名词叫乜嘢啦，就系将佢一切嘅存在、所有资料、所有，当然嘅人会死咗啦，一定会杀咗你啦。但系跟住就系讲紧你将你一切嘅存在抹消咗佢，呢样嘢系比呢个死刑系更加严重嘅判刑嚟嘅。原谷系佢个范围之内做咗咁嘅嘢。咁、嗯、即系太过分咯，老实讲，即系我哋成日都讲，你吸毒个反应都，我都成日都觉得你系太过大反应噶啦，已经系。但系今次唔系吸毒、哦，你唔系做咗乜嘢？吸毒最少系犯法啦，大佬，仲要系都其实几严重嘅法律啦。 最搞嘅就系日本人系唔知发生咩事噶，我而家睇个日本资料咧，日本语方面啲资料，日本人系唔知发生咩事噶。 系啊，所以咪话日本人其实唔系 care 呢啲乜嘢，佢即系佢唔系话 care 佢支持反送中啊，唔系佢支持修订，唔系话佢即系支持台湾凤梨，系话佢无啦啦被消失。我哋系支持阿何野光士本人，所以咪点解话咁似 NBA 嗰单嘢就系、是、NBA 其实嗰度都系讲紧。好多人其实唔系真系咁 care 香港，或者系佢哋真系唔系清楚香港发生咩事。但系我哋嘅人讲一句嘢，俾你咁样全面性封杀，去屌老母。 同埋嗰句嘢系好小事嘅， 系啊 ，send 回香港啫嘛，即系讲一次啊。而家即系就算你国安法都拉我唔到啦 ，send 回香港啫。即系喂，香港系中国嘅神圣包括香港嘅一部分，你 send 回香港咪即系 send 回中国咯。即系之前都讲过啦，即系一样嘅情况噶。所以啲日本人其实系支持佢本人嘅。咁但系就会唔会有还原啊嗰类嘢我就唔清楚了。 我觉得希望唔大咯，你佢咁尽。 可能几年之后或者若干时间之后就正正经放翻出嚟都有机会嘅，你避下风头咁样都有机会嘅。但系我只能讲，原谷呢下奶供真系奶得好难睇，真系好卵难睇咯。 同埋就系几个小粉同吠几句，你要惊赖尿。 咪系咯，你出个公告过只都好啦。你话哦，学嘢公司系个人言论，同日本公司一切无关。你出个咁嘅公告。其实已经足够啦， 唔系好东影咁样咯，东影华之利一番东影嗰句，我净系日本嗰个生意已经够做啦。 东影直情系唔捻理佢啦，直情系冷处理佢啦。东影实知呢单嘢噶，但系佢唔理啦。有乜好理啫？你理呢啲嘢，越理越理就越淌祸水，你越高调越大镬嘅。调翻转系讲紧 嗰间就系新金棉事件 ，H&M 一年前嘅文被人掘翻出嚟，将所有 H&M 嘅全部隐藏晒啊！而家大陆。 然后就烧到落去呢个 BCI 咩良好名发协会，老实讲第一次听呢个名啊。 唔系呢啲会通常就系嗰啲咩嘢公平咖啡协会嗰咁嘅嘢啫嘛，纯粹叫咩啊？教育个名扮晒嘢，扮晒嗱，我哋之前名发农工嗰啲人权主义嗰啲咁嘅嘢，屌做个样嘅啫嘛。 即系等于南非血传都好多年啦，十几年前噶啦。当血传问题爆咗出嚟之后，咁啊成立咗个协会叫金百利进程。这个协会的作用就是来杜绝血注流通的。他就做一个尽职审查，去审查返到底我们的供应商是不是涉及这些黑心矿啊那类的东西。这个一样情况就是我们会做尽职审查，去审查返我们的来源是不是有这类的强迫劳动啊、剥削劳工啊那类的。其实我只能讲大陆做厂的时候都遇过这些东西的。其实好正常，系好常态嚟嘅。佢真系做下样，即系有时系做下样啦，有时都几认真下嘅。即系 Apple， 我哋曾经系富士康嘅供应商嘅供应商，即系隔三层噶。但系 Apple 嘅尽职审查系审到落我哋度噶。 嗯， 即系 Apple 揾富士康做代工，富士康揾佢嘅供应商，佢供应商揾佢嘅供应商，嗰、那个供应商再揾我哋，都会审到落我哋度嘅。虽然我哋只要交文件出嚟就得啦。好似咁多年嚟过一次，唔知系咪 Apple 嘅人啦，总之佢哋派出嚟嘅人啦，就嚟过我哋厂一次嘅。呢、这个实要尽职审查，系一定会做嘅。但系而家新光就因为拒绝佢哋入去，唔俾佢哋做尽职审查，咁所以呢个 PCI 就话咁啊，咁我唔用你啲棉花咯。咁一样嘅情况系，如果我哋个厂唔俾 Apple 嘅人嚟 ，Apple 都会叫富士康，叫富士康嘅供应商，叫富士康供应商嘅供应商，唔会用我哋嘅厂嘅嘢嘅。其实就系咁样嘅事嘅咋。咁而呢个联盟呢就包括咗 Nike 啦、Adidas 啦个事件核心 H&M 啦嗰类。咁然后就啲小朋友就开始抵制佢啦。咁、然后最撚大镬其实就唔系 H&M， 因为调返转讲緊我呢一世人系呢一世人从来冇买过 H&M， 唔系因为我外国唔系食。我点会用咁嘅名牌嘢呀、啊、大佬，我边有咁嘅钱呀、啊、大佬。即系虽然有啲嘢都几平嘅，据说，但系对我嚟讲都系算贵咯。即系我系纯粹冇用到。咁、好啦，咁 H&M 咧就同 ACC 冇关啊。点解我哋会喺呢度入边提咧？就系话咧，佢哋烧到 Nike 啊嘛。咁啊 ，Nike 就全球有好多赞助 ，Nike 好捻中意赞助呢样噶同嗰样噶嘛。包括呢个中国国家队，我唔知佢点样拆。结果佢就烧到落去，因为 Nike 嘅其中一个赞助咧就系 LOL 跌嘅嗰部分。都是有赞助的，啲人就话：喂，你英雄联盟你是不是要同呢个 Nike 割席啊？英雄联盟就完全喺度装死，但系然后啲小朋友真系屌佢：喂，你做乜唔同佢割席啊？乜乜七七，我唔紧，咁好简单啫，你先问你嘅国家队啦，问你嘅国家先啦， 国家队都仲未同呢个 Nike 个正，你问英雄联盟追个细嘅，追呢啲咪湿鸠，都唔系好湿鸠嘅其实，因为英雄联盟后边其实即系腾讯啦，追腾讯但系就唔敢追国家队，咁啊结果就烧到落去，咁其实咧就同 AC 仔关系就唔系好强嘅，不过顺便提提咁解啦。 好啦，咁大致上今个礼拜咧，其实呢啲差唔多噶啦。 咁啊，仲有一单咧，就呢个 Marvel 咧就搬去迪士尼嘅事。件事本身咧就唔系真系好大件事啊。 不过呢单嘢我谂住讲一讲关于啲有授权嘅动画播放嘅串流服务，咁我谂可能喺嗰度再讲埋啦。 呢个系第二个当系预告啦，而家先讲啊。 好啦，咁今个礼拜都差唔多噶啦，咁就下两个礼拜继续，拜拜。